所以他就罪责。这个是在罪责的部分是依照行为人本身能力去探讨的，没有错。那我刚才讲过了，如果行为人能力比较低的话，那依照通说的这样的双阶理论这样的审查体系，就会认为那构成要件还是合致，因为一般人在这个情况底下还是有预先跟避免可能性，所以还是会有构成要件合致性，只是在罪责的部分欠缺了主观上面的预见跟避免能力，所以他没有罪责，这是如果能力比较差的情况。可是如果说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本身没有能力，你还爱去做，对，例如说你知道自己没有背玻璃娃娃的能力，所以你还自告奋勇在下雨天就背玻璃娃娃。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玻璃娃娃摔死这样的法律侵害结果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有所谓的超越承担的过失。什么叫超越承担的过失呢？超越承担过失是说，行为人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啊，他本来就没有履行这样的注意能力，他本来是没有，他注意能力比一般人低。但是呢，他却执意要去做这样的行为。那原本能力比较低的人，本来就可以因为主观上面欠缺预见跟避免可能性，然后排除他的罪责。比较通俗的话，排除罪责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能力比较低，你还执意要去承担这样的风险，还要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是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的能力去承担某种过失在里面，就叫超越承担的过失，还是要视为说你还是要把你当做是有能力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结果你没有避免，结果还是发生了，那还是有罪责，还是要罪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人呢一定要是量力而为，你可以去挑战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能力可以到哪地方，对。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已经明白确定说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那你还突破你自己的能力，还是坚持要去做，你就要对这样的法律侵害结果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法律侵害结果，你就要负责，这个是就所谓的超越承担的过失。好，那以上就是所谓的双阶，通说的双阶理论，它大概就长这个样子。那我现在讲的是客观规则理论，如果大家用客观规则接受客观规则理论的话，那你的图呢就会长得像上一堂课中间黑板所画的一个图，对。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只有在一个地方，就是用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去取代客观上面注意义务的违反，然后用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在具体干当中被实现的风险实现这个东西去取代所谓的客观上面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对。所以它的对称关系，它是有个对称关系的，违反注意义务被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所取代，那客观上面对于法律侵害结果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呢，是被风险实现来取代，对。所以只要把这两个替换掉之后，其他都长得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在罪责的部分，即便是采取客观规则理论的人，在罪责的部分，你还是要审查行为人预见跟避免结果能力的问题，对。它的差别是在于说，在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用制造跟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就取代掉所谓的客观上面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以及有没有预见到跟避免到结果这样的可能性，对，它差别是在这里。那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取代呢？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第一个，甲呢与女朋友呢在他家楼下碰面，结果呢甲楼上邻居在浇花，就不小心把花瓶往上砸，就掉花瓶就掉下去，就砸中女朋友的头，就女朋友当场血流就死掉。这个案子里面你们觉得甲有没有故事啊？他打电话叫女朋友说：“你到我家楼下来等我。”对，然后结果女朋友在楼下等他的时候，邻居上面花瓶就掉下来砸死了，砸死女朋友。这个案子里面，你可以想象说，哦，这当然是一个刑法上面的行为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打电话叫女朋友到他家来，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啊，不是你打电话叫他来的话，他会站在下面然后等被花瓶砸死吗？不会啊，对不对？所以还有条件因果关系。可是他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吗？没有啊，他叫打电话叫女朋友到我家楼下来等我，有什么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当然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容许风险啊，所以显然是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那传统的人论，传统采双阶理论，他要怎么解啊？他会说啊，有结果发生，也有条件因果关系，没有错。但是客观上面，甲违反什么样的注意义务吗？没有啊。难道你要求说，女朋友在我家楼下等我的时候，我要注意到楼上邻居说，你浇花小心一点啊，不要掉下来砸死我女朋友？那不可能叫他负这样的注意义务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是客观上面其实没有违反注意义务的。那如果是客观规则，你要用客观规则的语言的话，那就是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所以可以用容许风险去取代掉违反注意物。那之前在这样过时呢，之前在客观规则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了，基本上客观规则的容许风险本身就是要从很多地方的注意物来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注意这个风险是不是容许的，一定要看某些社会里面有制定出来某些规则。那这些规则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依照这个规则去走，有可能具体应该当这个规则变得不实用，那你也不能说我要依照这个规则，当然就不行，要依照具体应该去做调整。 所以比较好的讲法应该是呢，之所以要用客户或者是取代那个注意义务，原因就在于说，第一个注意义务在哪里啊？不清楚啊，注意义务到底躲在哪里不知道，那是谁说了算？法官说了算，这样很危险。对，第二个，即便没有注意义务，即便没有注意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法院来创设，透过法院创设的结果，注意义务就跑出来了。可是法院是要依照什么东西来判断有没有注意义务？还是要这样容许风险呢、啊？不是吗？这个社会，我容许你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但是前提是什么？你就给我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对，是那些交通规则就设定的法律容许跟不容许风险。所以重点应该是容许风险的判断，而不是他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所以像林东龙老师他就主张说，应该要用所谓的客观规则容许风险来取代掉传统注意义务的违反。基本上可以说，通说的双阶体系跟客观规则的取代，这是两个不同截然不同时代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当然是不同的体系，它当然是不同体系。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在书上同时运用了所谓的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还有制造法则容许风险，两个一起用，基本上会有让人家觉得你有混淆体系之嫌疑的、啊，对啊，会有混淆体系的这样的嫌疑。所以最好的写法还是不要混在一起写，要么就是采取传统的双阶理论写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要么就是大胆的去尝试客观规则写制造法则容许风险。对，我是这样，我是比较建议这样子的，因为有些老师很强调这两个体系是不同时代的东西，你就不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写，你不能说甲违反了一般人第三理智的第三人在这个情况底下违反了注意义务，然后制造了法则不容许风险。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把两个混在一起写啊，这样会有危险，这样会，因为有的老师是非常 care 这种东西的。对，好，那这个是在制造风险去取代掉违反注意义务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用实现风险去取代掉所谓的客观预见跟避免可能性，这个也还蛮好理解的。为什么？传统上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一般人没有办法预见到结果发生的情况？还记得吗？以前在学客观规则的时候，什么情况是大家都没有办法预见到结果会发生？就是救护车翻覆案嘛，对不对？重伤者八次成重伤，但是不至于致死啊，就在那个医院途中就发生救护车翻覆，因为有个人酒驾撞了救护车，救护车翻覆，被害人就死了。对，这个可能一般人任何第三人属于跟行为相关底下都没有办法预见得到的，或者是医院发生火灾，住院当晚呢被第三医院被第三人纵火，然后呢被害人就死掉了。像这种情况都是行为的时候没有办法。不只是行为人，甚至所有的第三人属于跟行为相同的情况底下都没有办法预见到的。那这个在客观规则里面是在哪个层次去排除啊？在风险实现不是吗？风险实现里面有一个什么重大因果历程偏移不是吗？或者反常因果流程嘛？从这部分去排除它的风险实现，这是针对预见可能性的部分，你可以用重大因果历程偏移来排除，那来取代。那避免可能性的部分又是什么呢？避免可能性部分刚好就是我们客观规则里面风险实现里面有说什么，有个合法替代行为啊，对不对？就算我行为的话，我还是不能够避免，我符合注意义务而行为，我还是不能够避免结果的发生嘛，对不对？这个时候风险就没有实现了、啊，风险就没有实现了、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客观规则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取代掉什么传统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所以你干脆就整个把它取代过去吧，你就用风险实现来取代客观的注意义务跟客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就可以了。对，所以这个是主张用客观规则来取代传统的双阶理论，在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但是在罪责的部分，在罪责部分两个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便你是采客观规则的人，那罪责的部分还是要审查行为能力的问题，行为本身能力的问题。好，这个是第二种看法。对，那第三种看法就是我刚才上节课所说的黄荣坚老师跟许秀老师所采取的个别化理论。个别化理论这一种采取这种理论的人，就会认为说，怎么样认定有没有过失？重点不是第三人本身有没有注意义务的违反，跟注意义务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不是从第三人角度来看，而是要从行为人自己本身的能力来看。从行为人本身的能力来看，他有尽到他自己的权利去避免结果发生，他就没有过失。他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权利避免结果发生，他就是有过失。那这个都是在不法层次就已经决定出来的，不是要留在罪责部分才是决定的，是在不法就决定出来的。所以他的图就会像讲下面所说的，在第二十页这样的图，他还是承认，他就承认说，哦，过失犯其实是有主观要件的，在通俗是没有的。可是个别化理论认为说，过失犯的主观要件刚好就是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问题，和他行为能力的问题。所谓行为能力，就是说预见跟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样的能力的问题。对，他们这一说的人就认为说，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不是决定过失犯不法的标准。 所谓的决定不过失判不法的根据，就是说它不是构成要件要素，它不是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不是客观，不是一个构成要件要素，不是过失犯应该具备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行为人本身的能力才是决定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他觉得你去管第三人干什么，重要的是行为人自己本身有没有尽到他的能力，以及依照他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的问题才对，而不是去看说一般人能不能够尽到这样的注意跟避免结果发生能力。对，这是个别化理论，可是这一说目前是少数说，对，只是说有人是这样才这一说，所以特别提出来。好，那以上就是一些过失犯的审查还有它的阶层体系的这样一个架构。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在考试上面不知道该写什么的话，你就是写双击理论会比较保险，写双击理论会比较保险。嗯，那当然，如果那个题目同时考你故意过失，就你故意滥用客观规则理论，就过失滥用双阶理论，这样也是会被视为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对，因为老师就知道奇怪，这个人前面用客观规则理论，那表示他知道过失，知道客观规则理论哦。可是怎么到过失犯的时候，他就变成又回归到传统的古典犯罪体系那个双阶理论，老师就产生这样的怀疑。对，所以在写考卷上面要小心，写考卷上面要小心。好，那回过头来到第十六页，到第十六页我们来讲所谓的业务过失跟普通过失。因为在过失犯的类型呢，其实我们就只有所谓的有认识过失跟无认识过失。可是有认识过失跟无认识过失，不管是哪一种过失，对于量刑还有法官还有法行为人的成立的犯罪与否的这样子，都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差异啊。都不会产生什么，所以重点是在于说，所谓到底是普通过失还是业务过失？因为普通过失、业务过失是业务过失是刑法分则里面某些特定犯罪有处罚业务过失、有处罚业务过失的行为，所以大家就知道说那个业务指的是什么意思，职务对业务指的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刚好有点考题呢，就已经完全把我要讲的东西都讲完了，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考题，这是九十二年律师考的题目。对，在那个时代是不能看法条的。对，第一个问题问你说，这是一个申论题。看起来是实例题，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申论题。对，这叫做包装成实例题外移的申论题。对，刑法上面的业务过失之前与所称的业务是什么意思啊？所称的业务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引在下面的。对，引在你那的业务是反复为同种类的社会生活活动，社会生活活动。这边所说的是行为人反复持续，然后又赖以为生的经济活动或者社会活动，不管你是做一次就被抓到，还是做了好几次才被抓到都不管。对，重点是你有想要有以这样一个活动来反复实施这样的活动来达到赢社会生活的意思，重点是这个地方。所以就算你是第一次做就被抓到了，还是算是业务过失，还是算是业务过失。这是关于业务的定义，这是关于业务的定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问题说，下一集你是不是成立业务过失于死罪的理由何在？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为什么业务过失它的刑度会比一般的普通过失来的高。大家手边有法条吗？就请他翻276好了，这个最简单。对，接下来因为我们要上竞合的关系，所以你法条一定要随时带在旁边，因为竞合有好多好多法条。276条说呢，第一项是因为过失致人于死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叫普通过失。第二项说呢，从事业务之人呢，因为业务上面的过失犯前项之罪，就是过失致人于死罪的话，就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刑度上面跟第一项比起来是增加的，是加重的。第二项叫业务过失，第一项叫普通过失。那为什么业务过失可以加重处罚？你们觉得从事业务的人为什么他产生法律侵害结果，跟一般人相比较他要加重处罚？我们的实务见解就在讲你上面这一个判决，98台上6657，他说呢，原因在于说呢，对于业务活动相关危险性，它有比较高的认识能力跟避免能力，所以法律就科予你比较高的注意义务。那如果你违反这个比较高的注意义务，相较一般人而言，普通过失而言是普通注意义务，那你是业务过失嘛？那因为你产生的这种业务活动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认为你从事业务活动的人，你跟一般人相比较，你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跟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所以我就要给你加重处罚。这一段文字，许秀老师说，这根本就是业务过失，就是我国采取个别化理论的实证。为什么？因为个别化理论的人，个别化理论的精神就在于说，注意义务比较高的人呢，就负有所谓的，你的能力比较强的人，就负有比较强的什么 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嘛，那就要付这样普法程度，就不可能自甘堕落跟一般人一样，所以业务或是刚好就是个别化理论的明文规定。但是同样采取个别化理论的黄仁坚老师就说，业务或是应该要废除，为什么？奇怪了，我能力比一般人好，为什么就会加重处罚？那我们、就是、大家都不要学那些技巧好了，大家都是跟一般人一样就好，那这个整个社会会进步吗？就不会进步啦。所以能力强的人不是加重处罚的理由才对啊，应该不是加重处罚的理由吧？所以他背后应该会有其他理由啊，但是其他理由看起来又找不到。为什么能力强的人就要给他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就要科处他比较重的刑罚、啊？没有啊，背后说不清楚啊，所以应该要主张业务过失要废除才对。对，这是林三天老师跟黄仁坚老师的意见，主张业务过失要废除，因为他们觉得业务过失的人，从事这些从事业务的人，对，第一个他技能，你说他技能比别人强，不一定啊，有的人没有从事业务，但是他可以做到跟从事业务一样的人的技巧啊，对啊，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个，为什么业务强的人，能力比较强的人就要加重处罚？对，这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在组织大家社会一起进步，大家都不要变得能力比较强，不然如果你产生法律性的结果，你就要负比较高的刑责，这样看起来很奇怪。对，所以主张要废除业务过失。对，这是非业务过失的立法论上的问题啦。不过现在的刑法典里面既然已经有所谓的业务过失了，你还是要承认啊。承认之后，下一个问题是，那它的范围在哪里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可以叫做从事业务之人？从事业务，那个业务的范围在哪就很重要啊。因为一旦是业务以内的业务行为的话，就是加重处罚；它非业务行为，就是回归到普通过失啊。所以那个业务的范围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最高法院说呢，在第十六页下面这里所说的七一台上一五零，这是个判例，给我们被自豪。它可是重要的是，主要业务跟附随业务都算，主要业务跟附随业务都算。也就是说，你的主要业务，如果做这个行为是你的主要业务的话 ，OK， 那就是业务过失的行为。对，那附随业务还有所谓的副业务是什么意思啊？副业务只是说，虽然你平常生活，比如说像我好了。我来补习班教书，补习班就是我的所谓的副业务。对，那我的主业务平常白天我在摇身一变变成律师这样子。对，所以那是我律师是我的主要业务。可是最高法院说，那个业务范围不管是主要业务还是附随业务都包括在里面哦。所以我如果来补习班上课的时候发生的业务过失，我还是要负业务过失致死的责任。对，这不会有影响，虽然不是主要业务。另外就是说，那个主要业务跟附随业务，它都有所谓的。业务的那个范围，业务范围，那业务范围到哪里呢？嗯，这个可能要看题目比较清楚，大家看一下那个92年那个律师那个考题好了。那第二个，甲呢是养猪的，他是养猪的哦，他是养猪的，从事猪只的，但是他非常好心，告诉你说他是养猪，从事猪只的生产、养殖、管理跟出售工作，就是介于这四种活动，对。那平常呢，他其实不必然的会用那种货车去载运猪只或者养猪所需要的那些饲料啦。就某一天呢，他把那个钥匙全用猪舍去养猪，就单纯驾驶小客车去当代步工具，就过失把人家撞死了，过失把人家撞死了。请问各位，驾驶小，那你就要去想啊，虽然他是要去养猪的路途当中去开销货车，没有错，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他是要用这个小货车为代步工具去养猪，但是驾驶小货车，第一个是他的主要业务吗？不是，他主要业务是干嘛的？养猪的啊。那即便你把所谓的业务过失那个业务扩张给予所谓的附随业务，或是为了履行主要业务所必要的一些附随义务的话。可是他的题目就告诉你啊，他不必然经常是驾驶货车去载运猪只，哎，何况在这个里面他是干嘛？把小货车当做是代步工具，要去上班，要去养猪而已啊。他也不是在载运那些猪只，他也不是载运猪只的饲料，他是当做代步工具要去上班。所以他的业务主要业务现在是什么？猪只的生产、养殖、管理跟出售。那顶多你可以把它扩张到所谓的这些行为，生产、养殖、管理、出售的一些必要行为，例如说载运货、载运饲料啊，载运或是其他的一些从事出售行为所必要的购买饲料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它是单纯的驾驶小货车当做代步的工具，显然不属于上面所说的这些主要业务养猪业务里面的主要业务的范围，也不属于为了达到这个养猪的主要业务范围所说的那些必要的附随业务，都不是。对，所以第二小题当然就是否认它是成立业务过失啊，这第二小题。那第三小题是另外一个考点。第三小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乙呢是驾驶车子为业的，是驾驶车子为业，他是丙雇用司机，丙公司雇用司机。他平常做什么事情？他平常做的事情就是驾驶公司的大货车去运送公司的货物，所以他本身就是大货车的司机。他本身这样子，某天呢，他是载公司的人员回家， 不在乎，我来告诉你不在乎，我是载一般人回家，就发生过失致人于死的事件。那这样到底是不是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啊？这个涉及到什么？一旦认知到说你的这样这个案子跟上面第二场的案子差别在哪里？他平常就是开货车的，而且他撞死人的时候也是开货车，对不对？是没有问题的。啊，上面那个案子是什么？根本就不属于业务的范围。上面那案子是说平常是养猪的，他就是开货车的时候发生事故，所以不属于业务，或是为了履行业务本身所必要的附随业务的行为。那下面这个第三小题，这个案子是什么？平常就是开车的，哎，也真的是因为开车来撞死人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最高法院说呢，如果你平常就是所谓的职业驾驶人，平常就是开车的嘛，就是驾驶人为职业的。这个时候呢，即便你在撞死人的时候，你不是在履行你的职业行为，你不是在做你的职业行为，还是会认为要成立业务过失，还是会认为成立。为什么？因为你注意能力不会因为你不是在执行业务行为就有所差别。平常开车的人，跟不管是在开车去上班途中，还是在公司货运途中，还是在一般人专门当做友善的司机，在女朋友好了，在女朋友途中回家返家的时候发生的失误，这个都不会妨碍到你原本所享有的技能。什么意思？你本来就开大客车嘛，开大车的人不会因为说做了其他事情，就不会因为你开车的原因不同，你怎么说？不会因为你开车的原因不同，就产生不同的差别待遇。所以开，只要如果是职业驾驶人的话，只要你开车撞死人，那就要负业务过失致人于死罪。对，这是目前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判例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过度扩张，在许多上面跟我说，显然是过度扩张那个业务的范围啊。为什么？那明显的，你就在女朋友上下班不是在履行的业务行为，你还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吗？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它本身的精髓应该是什么？你在履行业务的时候发生事故，还有一个是什么？你本身具有，如果是采取最高法院看法，本身是具备有较高的注意的能力啊，对啊。如果可是如果是你平常虽然是开车的没有错，开大货车没有错，是一个职业驾驶人，但是你现在所做的行为是一个载女朋友回家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履行业务的行为，这样不应该把它这么扩张解释，应该这么扩张解释。所以这个判例是在学术上面是被批评的。对，那目前关于业务过失的考点，大概就是这些。所以你掌握这个题目，基本上还有相关的实务见解，还有学术上面的批评，基本上业务过失的考点大概就是这些，也变不出什么新的把戏。对，可是这个题目考过了、啊，所以就不会再考了。当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法务部的一个函释。对，就有个法务部的函释，刚好是一模一样的哦。那个函释内容就是这个第二小题跟第三小题，对，然后全部把它直接拿出来考，所以显然是实务界的出，对，显然是实务界的出。好，那以上是业务过失的部分，那我们就把过失犯说完了。过失犯说完了，那过失犯说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所有的故意犯、过失犯、作为不作为就全部讲完了，大家就非常开心，总之都快要学完了这样。那在进入到竞合论之前呢，还是画一下图好了。会遇到所谓的过失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问题。对，什么叫过失不纯正不作为犯啊？例如说，大家之前应该有听过说阿里山小火车有翻覆的意外，对不对？有翻覆的意外，那个意外如果事后证明说是因为阿里山林务管理局的人没有去修那个铁轨上面的零件，好了，假设是这样子。疏于修缮铁轨上面零件，导致火车翻覆。那请问各位，这个是一个作为还是不作为啊？这是不作为啊，对不对？他是故意还是过失啊？还是过失，那就会变什么？过失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对，就有可能涉及到过失不纯正不作为致人于死罪的问题，对。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啊？要是审查上面怎么写啊？你就要把过失犯的审查体系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审查体系合并起来，就要把它合并起来写，所以。不存在不作为犯有几个构成要件要素？有几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有五个，对不对？有五个。那过失犯有几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至少有两个，就是客观的预见跟客观的避免可能性嘛。你就要把它合并起来，变成什么？七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以在审查上面就是有七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要写。如果是在过失的不存在不作为犯的话，对，就自动把它加总在一起写。对，所以如果考试考到过失不存在不作为犯。就要估计一下你要写考卷的时间，对，因为还蛮复杂的，然后有七个构成要件，当然不一定说七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都要检验了，只是说有必要的时候你就要检验，所以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竞合理论。竞合理论要花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这个部分 他的东西还蛮多，对，东西还蛮多的。然后在讲竞合理论之前呢，先给大家心理建设。竞合理论这个东西，像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校老师是不会教的，什么学校老师不会教，一个学校老师根本就教不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样子。对，那不会讲到怎么办，就自己看啊，对啊，自己看。如果大家要去自己看教科书的话，其实会还蛮混乱的。对，像我那时候自己看李正廷老师的书，就是一类贡献啊，对，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对，因为他需要大量的实例题来帮助你去理解，他需要大量实例帮助你理解。还有你对于刑法分则的法条的熟悉度，其实它本身是刑法分则的东西，因为前面的审查完之后，哦，某甲会构成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怎么样犯罪之后。下一步，如果说这个行为人他做了好几个行为，却实现了好多个构成要件，在解题的最后面，你一定要涉及到一个竞合的问题。对，那这些构成要件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法院要怎么样论罪可行？这就是竞合在处理的问题啊。所以也有人常会说，竞合其实是属于犯罪论的问题，要不然是属于所谓的犯罪论跟刑法论中介的问题。甚至柯耀成老师说，他根本就是一个法律效果的问题，他根本跟犯罪论没有关系，因为犯罪论谈论是。行为人行为会不会构成刑法分则的特定犯罪？那竞合论讨论的问题是，行为人在实现了刑法分则的多数构成要件之后，下一步要怎么样论罪可行的问题？对，它是比较偏向刑法论跟法律效果的问题。对，现在竞合论的定位是这个样子的。那目前，不管是教科书也好，专论也好，文章也好，对于竞合论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乱七八糟。对，因为每个人体系都不一样，每个人体系不一样。日本老师的体系，他叫竞合论，他叫做所谓的罪数论。就看甘天贵老师有出一本叫《罪数理论之研究》，有没有？光是罪数就是竞合论了，就是出了这么多，出了一本书。对，但是我要去看那本书吗？算了吧，对，你有时间看那么多书，还不如去看那个陈明老师《行政法总论》，对，比较说不定还比较有帮助一点。我不用为了一个小小的竞合论去费那么多心思。对，那。教科书当然是有写啦，对，像林三天老师的《刑法通论》，或者是林玉雄老师的《新刑法总则》，后面算是这两本书算是对竞合论写的比较多的，而且比较好懂的。对，那我是比较推荐林玉雄老师的《新刑法总则》，对，他基本上就是用德国通说下去写，用德国通说，然后再辅以一些我国国内跟实务见解。对，所以你去看林玉雄老师的《新刑法总则》后面那部分会比较详细，我是推荐大家，如果你有兴趣要回去看的话，就去看那个部分。对，那。这个部分竞合的东西，因为是实务上面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必然这边是一个很实务的东西，竞合是一个很实务的东西。它这边即便学术上面再怎么讲，实务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对，它自己有自己的判断方法。所以在学习上面，实务见解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写出来。那这个部分我在适当的地方跟你们讲实务见解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在笔记上面要抄的多一点，对。基本上我的讲的架构就是用所谓的德国通说的竞合体系下去讲，然后再辅以目前的我国的实务见解，你们比较不会乱掉，你们比较不会乱掉。啊，其他人的呢，像柯耀成老师，他也写了一本竞合论的书啊，那个部分我就只能够割爱，对，因为每个人的体系不同，如果这个也讲，那个也讲，然后那个又讲，那个谁又讲说什么什么，黄文杰老师也讲，然后许玉轩老师也讲，你们应该已经话题，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的学习上面重点是你先有自己的体系架构，不管你之前学的是罪数论也好啦，还是什么东西都好，反正现在的就是从头打掉，对，那就是从一开始最基本的开始来学，对，从基本开始学，然后要注意到目前的实务见解，对，这个部分的掌握应该就不会太，其实还蛮容易掌握的啦，对，因为实务见解如果都知道的话，基本上考试就不是什么问题，对。那另外就是就考试的趋势上面来讲的话。竞合理论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很热门的考题，很热门的考题。从2005年修法废除了千年半的连续犯之后呢，其实竞合理论这个部分的考题每一年都出，它至少会出一次，不管不知道是律师还是司法官，反正它至少会出一题就对了。对，而且有时候是专门以竞合论的考题来当做那一题的命题重点。对，他会直接问你说，那行为人的行为数跟罪数要怎么样判断？如何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数跟罪数呢？那当然就是很明显在问你竞合啊，对啊，所以你的竞合部分就要写多一点。那相反的犯罪论的部分，它会成立什么罪，反而不是那个题目的考点，已经有这样的考题出现了。那再加上最近的刑法跟刑诉合在一起考，那依照目前实务上面对案件单一性的操作，就是用竞合论、实体法上面的竞合论来操作的，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会连带的，就是变成。 交界，刑法跟刑诉交界的部分很喜欢考的考题，这是可以预见到的。对，所以就考题上面也这个部分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要。只是说学术上面一团乱啊，所以导致说大家学习上面会比较困难一点。不过我觉得反正第一个你要知道实务见解，你要知道实务见解。第二个，竞合论的东西你就学一套体系就好了，就不用去担心说啊谁啊谁又怎么样啊谁又怎么样，那些人都不要理他，人记太多就是浪费你的脑袋容量，你把那些容量拿去念民宿，拿去念一些其他你比较弱的科目，我觉得会比较有投资报酬率。对，好，那以上是一些前导发力，讲到邱老师前导发力的运用。那黑板上这个图呢，就是通说所说的，其实德国通说所说的竞合论的体系图啦，竞合论基础，请大家把它画在讲义上面的第二页，请大家画讲义上面的第二页，有空白的地方就画一遍。在讲之前呢，我现在讲一些名词定义，名词定义。判断说呢，行为所实现，它竞合论的问题，它一定是行为的行为去实现了好几个构成要件，它去实现了好几个构成要件。所以如果行为的行为只有实现单一构成要件，基本上不会有竞合的问题。不会有竞合的问题，对，所以它的前提一定是行为的行为实现了好几个构成要件，这是它的前提，这是它的前提。另外就是说，那怎么样操作呢？如果是依照黑板上这个德国通说体系图来看的话，它其实第一步区分所谓的行为单数，还有所谓的行为复数，到底这个是这彼此所实现的这好几个构成要件彼此之间是所谓的行为单数关系，还是行为复数关系啊？就是所谓的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的意思，行为单数就是一行为啊。对，那行为复数就是数行为的意思。如果说是属于行为单数的情况，如果是属于行为单数的情况，那这个部分有好三种，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叫自然意义的行为，第二种叫自然行为单数，第三种叫构成要件行为单数。不管，反正有这三种情况，你就可以归类到行为单数。那如果不是这三种情况怎么办？行为复数。所以行为单数跟行为复数既然是互相排斥的两种类型，你只要决定出是不是行为单数，那当然。是不是行为复数也只有一起决定出来了，不是吗？对，所以学习上面的重点在于行为单数上面的认定。一旦判断是行为单数，那就是不是行为复数，那就不是行为复数。一旦不是行为单数，那就是行为复数。对，所以学习上第一个关卡就是判断行为单数，其实判断行为单数，因为行为单数本身的判断标准，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那如果不是这些行为单数的话，怎么办？那就降到行为复数去，就跑到行为复数去。那行为单数，如果是行为单数，肯定是行为单数之后呢？接下来呢？怎么走呢？接下来看你的行为单数这几个构成要件之间是不是处于侵害同一法益的构成要件？你的行为是不是侵害同一法益？是不是侵害同一法益？如果是行为单数，判断出来第一关判断出来是行为单数，又是侵害同一法益的话，这种时候依照通说看法，应该要论以所谓的法条竞合，要论以法条竞合。那个法条竞合在哪里啊？法条竞合不是法条上面看得到的东西，它没有实证法上面的基础，在刑法里面是看不到，它是学术上面所提出来的。如果是一行为，行为单数一行为侵害一法益，这个在通说眼中，这要使用法条竞合。所谓的法条竞合的法律效果，就是所谓的适用其一而排斥其他。你虽然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有实现数个构成要件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是落到一行为侵害一法益的情况底下，我只选择其中一个构成要件。那其他的没有被选择的构成要件怎么办？通通丢掉，都不要用。对，所以法院的判决主文上面只能够引用被选择到的那个构成要件，其他被丢掉的构成要件，法院在主文当中不可以写出来，不可以写出来，当作没有发生一样。对，这叫法条竞合。那如果是行为单数一行为，但是它去侵害了数法益，或是侵害的不是同一个法益的时候，那怎么办？这就是一行为侵害数法益。这是在55条的想象竞合，刑法第55条的想象竞合，就是一行为侵害数法益想象竞合。这是比较通说的见解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法条竞合跟想象竞合在通说立场之下是用什么东西来区分的？他们都是行为单数，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差别点在哪里？是不是侵害一法益？对，如果是侵害一法益，法条竞合；非侵害一法益，侵害数法益的情况就是想象竞合。对，看起来是这样的泾渭分明，看起来是这样的泾渭分明。那想象竞合在法条上面是55条，可是。刑法上面的法条上面没有告诉你说要侵害数法益哦，法条上面用语是什么？一行为触犯什么数罪名？他没有说要侵害数法益，侵害数法益是通说自己所加进来的限制，这是通说所加进来的限制。对，但这个限制有没有必要？就是后面要讨论的问题啊，跟大家说，至少在通说立场底下， 法郎金额跟香囊金额共通的特征都是一行为，行为单数，不一样在哪里？一个是法郎金额是侵害一法益，香囊金额是侵害数法益，是侵害数法益。对，那香囊金额又有个另外的名字叫做犯罪单数，叫犯罪单数。所以你会如果看到犯罪单数是什么东西啊？它指的就是想象金额，它指的就是想象金额。对，好，这是行为单数的部分。那如果不符合行为单数的要件，不符合行为单数，比如说它根本就不是自然意义的行为，它不是自然的行为单数，它也不是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剩下当然就是什么行为复数啊，行为复数。那行为复数里面有两大类型，它是类型，它不是标准，它是类型。第一个，行为如果说有另行其意的情况，这个没有话讲，这一定是没有争议，一定是落到行为复数，数对并罚。如果是另行其意，一定是数对并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说所承认的，如果说它看起来好像符合自然的行为单数的要件，可是它却侵害数高度处分法益，这个时候呢要论以行为复数，再论以行为复数，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是通说所做出来的情况。对，不过就好像是在行为单数一样，行为复数也要区分两种情形，继续往下走。如果是行为复数的话，下一步就是它是侵害一法益还是侵害数法益啊？如果是侵害一法益，这时候就要用规则叫做所谓的予罚的前后行为，叫予罚前后行为。那有老师把称之所谓的不罚的前后行为，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数行为侵害一法益，行为复数到侵害一法益的情况。那如果是数行为侵害数法益，这个叫做刑法第50条的数罪并罚，叫数罪并罚。那数罪并罚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所谓的犯罪复数，叫犯罪复数。对，这是在50条有规定，在50条有规定。所以通说的体系很清楚，很清楚。第一步，判断行为单数还是行为复数，到底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啊？下一步，如果是一行为侵害一法益，这叫法条竞合；一行为侵害数法益，这叫想象竞合；数行为侵害一法益，这是予罚前后行为；数行为侵害数法益，这是50条数罪并罚哦。看起来很简单嘛，反正就是走迷宫啊，就可能在判断，你只要判断说到底是哪一个，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就好了，没有错。可是必须要说，通说有好多例外，对，这些例外就是打破这个体系，对，所以看起来也不是这么的顺利。对，如果真的是这么顺利就好了，大家学竞合就不会这么复杂。对，问题是很多情况底下通说没有贯彻这个体系图，这个体系图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用？在那一种通说没有讲出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那你自己就用这个体系来走。对，如果他没有讲的话，可是他偏偏有时候就违反自己这个体系。对，那那个情况下就是你例外要去背的地方。对，那我刚才讲过，另外一个就是实务见解，另外就是实务见解。实务见解基本上实务上面没有这种体系图，实务上面没有这种竞合体系图。实务上面的你说实务上面怎么论最可行？他们都是用他们惯性的一些判例所衍生出来一些规则，然后再去参考一下学术上面的见解。对，可以东抓一点，西抓一点，那边抓一点。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侵害一法益是法条竞合，侵害数法益是想象竞合，他没有这种规则哦。先讲好，黑板上这个图是通说的图，实物上面没有自己的竞合论体系，实物上面没有竞合论体系，所以你就只能够个案去背，就是个案去背啊。这个伪造文书跟刑事伪造文书之间是什么关系？实物件是什么？你就要背，就要背。所以这个部分会花很多脑容量，对，因为他没有规则，他没有规则。好，那这个是。黑板上这个是通说体系图，稍微介绍一下，稍微介绍一下。下一步我们就要开始走这个图，就要开始走这个图。第一个，我刚才讲过，第一关是说，到底行为人所实现的这个这么多的构成要件，或者他做了这么多个行为举动，他做了这么多的行为举动，到底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啊？你要判断出来嘛，对不对？一行为是，那判断一行为跟数行为的关键点就在于一行为嘛，因为一行为如果判断出来是一行为，那它就不是数行为啊；判断出来不是一行为，它就是数行为。所以重点在于一行为的认定，在于一行为的认定。那一行为要怎么认定呢？主要上面就有三种类型，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呢，就是所讲第三页这边开始所说的第一种大类，叫做所谓的自然意义的一行为，叫自然意义的一行为，或叫做物理上面的一行为，叫物理上面的一行为。第二种叫做自然的行为单数，第三种叫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对，那你觉得哪一个长得很像？一跟二长得很像啊，一跟二长得很像，都有什么？自然这两个字，可是第一种类型自然意义的一行为，它叫做自然意义。自然意义是要连读的，自然意义是要连读的。什么叫自然意义？就是客观意义的意思，就是客观意义的意思。第二个叫自然的行为单数，叫自然行为单数。所以这个部分在用语上面，你可能要稍微厘清一下， 自然意的行为跟自然的行为，但是紫色是不同的东西，紫色是不同的东西，对，容易搞混。我们现在看自然意的行为，这是最容易判断的类型，最容易判断的类型。为什么？所谓自然意的行为，基本上就是行为人客观上面显现出来一个单一的举动，客观上面显现出来一个单一的举动，那个就叫做自然意的行为。所以它只有单一举动哦，比如说挥一拳、开一枪、打一巴掌。像这种情况，就只有一个动作出现，对，这种叫做自然意的行为。其他的扳机扣两次，扳机都扣两次了，你又不是神，可以同时扣两次扳机。扳机扣两次，你会怎么样？你会有两个手指在动作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不是所谓的自然意的行为。自然意的行为就是限制在客观上面，只有单一举动出现，只有单一举动出现，对，对，连续开两枪。当然也不会是自然意的行为啊，为什么？连续开两枪，除非你那把枪会有连续射扫射的功能。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拿了一把枪，就要打靶嘛，拿一把枪就按下去，怎么？因为枪会有后坐力，怎么后冲两次？就奇怪，我明明只按一次而已啊，结果后冲两次当然是怎么样？那个后面那发都没打中啊，对，还有分数很低，气死我，对。有的枪是会连续打两次就算了，扣一次扳机可以连续打两枪，但是。通常的枪都是你要扣两次扳机才会打两次枪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扣两次扳机就不会是所谓的自然意的行为，因为你有两次扣扳机的举动，有两个扣扳机的举动。那除非你用的是那种手枪，是扣一次扳机就可以连发、啊、那一种的，那就可以算是符合自然意的行为。总而言之，就只能够有一个客观上面有个举动出现，单一举动出现才可以。对，那这边要强调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哪一种行为单数类型。前提都是主观上面行为出于一个单一的意思决定，出于一个单一的意思决定。这个再讲一下第三页的最上半部。对，主观上面一定都是出于同一个行为决议，出于同一个行为决议。那要讲是行为决议或是意思决定跟故意是不一样的意思，不要搞混在一起了。一个意思决定可以包含好几个故意在里面，什么意思啊？意思决定可以包含好几个故意。我想要吃冲锋枪杀人，哒哒哒哒哒哒，五个人被我杀死了。可是我只有出一个什么单一的意思决定。如果说我这样扫射过去之后呢，倒了三个人，就还有两个人没有倒，竟然还有两个人没有倒，我本来想要放弃的，结果竟然两个人没有倒。好，我再把那两个人补射，然后把那个人射死。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脱离了原本的那什么行为决定，因为你原本是想说我扫一次，他们就全部都死掉，结果没想到有两个人还站起来。两个人站起来，我们原本想要放弃的，对，所以另外再兴起一个杀人决议，这个时候呢就有数个意思决定，这个就不能够说它是单一意思决定，所以你就要论以行为复数。所以行为单数的共同标准，不管是哪一种的行为单数类型，有三种类型嘛，对不对？不管是哪一种行为单数类型，前提就是主观上面要处于一个意思决定，主观上面处于一个意思决定。那一个意思决定有可能包括好几个故意在里面，有可能开枪想要借由开枪然后打死三个人，或是呢？透过单一的放火的这样的举动，烧死500个人，这都是在同一个意思决定里面。但是你对500人有没有都有故意，也有对500个人都有杀人故意。所以一个意思决定可以包括好几个构成要件故意在里面。对，它要区隔的是所谓的数个意思决定或是另行起义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在竞合论里面有个帝王条款，就是另行起义一定都是数罪并罚，没有例外，这是最好记的，是没有例外的，对，所以一定是单一意思决定，一定是决定行为单数的标准，它一定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那出于一个意思决定之后呢，在下面在客观上面去讨论说，哦，有三种决定行为单数的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自然意的行为，就是单一的举动，单一出于一个意思决定所谓的一个客观上面可以看得到的，哦，只有一个举动出现哦，只有一个举动出现，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意的行为。所以呢，像这边举个案子，甲呢从狱中里面脱逃，为了脱贫逮捕，所以就朝追捕的狱政人员开枪，就子弹同时贯穿乙丙两个人。因为只有开枪，扣一次扳机，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意义的行为，这是一个自然意义行为。可是子弹同时贯穿乙丙两个人啊，乙丙两个人的生命法益是数法益，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是一行为依照同一个标准，是一行为侵害数法益，所以怎么样？想象竞合，依照15条想象竞，依照55条想象竞合，对，就这样判断。那第二个案子的手榴弹双炸，就是说曹兵在丢手榴弹，就造成爆炸之后呢，一死一重伤。丢手榴弹当然也是什么，把手榴弹打开之后就丢出去了嘛，对不对？当然也是个丢，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物理上面一个丢手榴弹举动啊，对啊。可这个单一的丢手榴弹举动却造成什么， 一死一重伤是不同的法医嘛，是数个法医遭受侵害，所以也是自然意义的一行为、哦、所以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举动，丢手榴弹一个举动而已，然后怎么样产生行为单数，然后产生一个一死一重伤数个法医受到侵害，所以是55条的想象竞合，想象竞合。这两个案子里面还记得吗？这个我们在学故意的时候有看过，这叫什么？前面那个案子叫什么？魏聪明逮捕阿三说啊，后面我就朝后面开一枪，不管谁死都好，反正要有人死掉，这是择一故意嘛，对不对？后面那个嘞，累积故意啊，对啊。之前我们在那边学的时候，择一故意跟累积故意，通常都是用想象竞合来处理的，你要把脸串起来，要把脸关起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类型，所以第一种类型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出现了，一个举动。我这边之所以写举动，目的是为了要跟行为去做区隔。因为我如果写一个行为，那跟行为，但是那个一个行为，你就会搞不清楚。所以我写的是单一举动，只会有一个举动出现。那自然的行为单数呢？自然行为单数指的是什么情况？自然行为单数指的是它也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这是所有行为单数的共同前提。但是它有数个举动，客观上面有数个举动，客观上面有数个举动，而且这些举动看起来都是很类似的。而且都是类似所谓同种类的数个举动，同种类的数个举动。接下来呢，这数个举动之间呢，会有所谓的时空上面的紧密关系。什么时空上面紧密关系？这数个举动是在一个非常短暂的密集的情况底下去实施的，这个时间上面的紧密性，另外一个空间上面的紧密性，都是在一个同一个犯罪场所，或者是临近的不远的犯罪场所实施的。那最后一个要件就是所谓的。大家从一般人的情况看起来，都会觉得说，他好像是在做同一件犯罪行为。所谓的好像是在做同一件犯罪行为，也就是从第三人角度可以评价为说，哦，这是一个单一性的犯罪。第三人不会觉得说这是好几个犯罪，第三人就会说这是一个单一性的犯罪，可以把这个数个举动评价在一起，变成单一犯罪。我们现在看例子好了，例子第一个所谓的叮叮巴掌，对。丁丁会包大饼的，因为大饼是饼嘛、啊，那它是丁啊，所以饼在丁前面，他就觉得爽。对，然后大饼广众底下羞辱大饼的妈妈，大饼妈妈有可能是叫大饼，对，羞辱大饼大饼妈妈，然后就连续甩了大饼5个巴掌 ，OK， 连甩5巴掌，表示要5个举动吧，至少要5个举动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是上面所说的自然意义的行为，因为自然意义行为一定要只有单一举动，甩一巴掌这样，就甩5个巴掌嘛，显然是有数个举动，所以他不会是自然意义的行为。OK， 可是你看哦，会不会符合我刚才讲的那些要件呢？这5个巴掌是不是同种类的行为啊？是啊，都是巴掌啊。你考试真的不能写都是巴掌，要把转化在刑法上面，这5个巴掌叫什么罪啊？伤害罪，所以你要写什么？同种类的伤害行为，对，都是同种类伤害行为。行为是出于一个想要报复、想要甩巴掌的决议，这是想要甩巴掌嘛？出于单一的甩巴掌伤害的决议，然后连续为5个巴掌的伤害行为。那这5个巴掌伤害行为有没有具备有所谓的时间跟空间上面的紧密性啊？有啊，甩5个巴掌，一个巴掌要几秒钟？我怎么知道几秒钟？看你甩多久嘛，对啊，你可以慢动作一，然后停一秒定格，然后再过来，因为是钟摆啊，甩那么慢，人家早反击了，对啊，所以一定是时空上面紧密性应该是很密集，而且空间上面都在同一个犯罪场所，所以有具备有时空紧密性。啊，别人旁观者来看会说什么？丁丁，他就报告老师说：“老师，丁丁刚才甩了，丁丁刚才甩了饼8掌这样子。”他不会说：“丁丁刚才甩了饼5个巴掌，所以丁丁构成5个伤害罪。”会这样觉得吗？当然不会啊！大家会觉得我说这是单一的伤害时间啊，对啊，所以就符合了自然行为单数的要求。对，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自然行为单数，它其实是有要件的，在第4页上半部归纳一下它的要件。这4个要件是要背的。是要背的，不能说啊，大概知道就好，不行，是要背的，是要背的。第一个要件当然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啊，我就是想要打他巴掌，对，出于一个意思决定。第二个，反复同种类的巴掌伤害行为，对，反复为同种类的行为。第三个，这好几个举动之间要有时间跟空间上面的紧密关系，好几个举动要有时间跟空间上面的紧密关系。最后一个要件，第三人呢，客观第三人去看旁观这样的数个举动，会认为它是单一的犯罪事件，会认为它是单一的犯罪事件。不会把它评价成是数个犯罪事件，这样的话，如果符合这4个要件，就可以说它符合自然的行为单数的要求，它就是行为单数，它就是行为单数。可是我刚才也讲过了，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那它到底是想要竞合还是法要竞合？那在看嘛，它的是侵害依法约束法律。我们今天讲的只有论，它到底是行为单数还是行为复数，还没有涉及到是法要竞合还是想要竞合的问题。 对，那是后面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先教大家怎么判断行为单复数。OK， 所以刚才那叮叮巴掌就可以符合这个要件要求。对，接下来看第四页呢，现在就往下看这个出题字。可是通说说，在这种情况底下，虽然你符合了上述四个要件，自然的行为单数四个要件，可是如果你所侵害的法益是属于数个，你是数个哦，不是单一的，是数个高度属人性质的法益的时候，或是数个高度专属个人性质的法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论以行为复数，即便你符合上面的四个要件的要求，你还是要论以行为复数，然后数罪并罚，然后数罪并罚。那什么叫做数个高度侵害属人高侵害数个高度属人的法益啊？什么叫高度属人法益？这种法益是没有办法移转给别人的，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的。对，像财产法益，你的财产我卖给你50块，对，那 OK 啊，我就给你啦，就给你可以移转的。但是个人的生命、身体、隐私、名誉、性自主、自由，这种东西都是专属于个人所有的，没有办法移转给别人啊。对啊，所以这种情况，这几个法益叫做高度属人性质的法益，叫高度属人性质的法益。如果遇到的，如果你的行为，再强调一次，如果你的行为数个举动，自然行为单数就是数个举动嘛，数个举动之间，即便它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自然行为单数的要件，但它却侵害了数个，是数个，不是单一的，是数个高度属人法益的话，这时候要论以行为复数，然后去数罪并罚，就是论以行为复数去数罪并罚。那高度属人法益就是生命、身体、自由啊，还有所谓的性自主啊、名誉啊、隐私啊，像这种情况都是高度属人法益。所以像这个案子，下面有个案子叫持枪扫射案，甲呢是左轮手枪，先朝甲开一枪，写错了，不可能开枪开自己，应该是先朝乙开一枪，然后一秒钟之后是朝丙开一枪，然后最后再朝丁开一枪。如果你看他连开三枪，就甲、乙、丙三个人最后都中枪，不是死掉了？对，这还蛮像007在开枪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想要杀这三个人，是出于同一意思决定，反复同种类的开枪杀人行为。那开枪杀人行为三枪都是在时空紧密之下完成的，对，没有错。那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杀人事件，对。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案子里面是什么？侵害了三个生命法益，生命法益是高度属人法益，所以这样数个高度属人法益受到侵害。这个时候应该是论以什么行为复数，然后去用50条，用刑法第50条数罪并罚，数罪并罚。这时候看起来虽然它符合自然行为单数的要件，但是呢，因为它侵害的是数高度属人法益，所以还是要用行为把它评价为行为复数，然后用50条去数罪并罚。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另外要稍微注意到的地方。对，通说在这个部分做出了限制，做出了自然对自然行为单数做出了限制。这个限制只有在这边有用哦，就这边有。刚才那个前面那个自然异类行为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丢手榴弹丢出去，一颗手榴弹举动丢出去炸死数个人，这时候没有错，虽然你是数个高度属人法益受到侵害，对不对？可是通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说你要例外或是额外处罚当做行为复数，然后去数罪并罚，没有。对，因为你课上面就只有那个单一举动而已，就只有单一举动，所以还是一行为。还是行为，可是这个案子里面，自然的行为单数它跟自然意义的行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把好几个举动把它当作是单一行为，把好几个举动单一，但是它是有要件上面的要求，它是有要件上面的要求，那这个要件上面的要求也显示在于说那个不可以侵害数的高度属人法益这个要件上面。对，好，那这个是自然的行为单数要注意到的地方。所以如果是回过头来到第三页的，这里有个题目。回归到第三页，那豪宅行窃案在那钉钉的下面，他说呢，甲呢跑到乙家去偷东西呢，结果除了偷走乙家里面乙所有的青花瓷之外，还偷走了哈利波特机房他家的隐形斗篷间。那大家就觉得说，偷走青花瓷又偷走人家哈利波特，虽然哈利波特是机房把那个他的隐形斗篷机放在乙宅啊，对啊。那请问各位，这个案子有没有符合自然行为单数的要件？那就要审查、是不是单一的一个行窃的意思决定。是啊，我就是要跑到他家去偷东西，就是把他家东西偷走。对，那有没有反复同种类的这样一个窃盗行为的举动出来？有啊，抓青花瓷也是窃盗行为啊，然后抓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也是窃盗行为、啊，都是同种类的行为。这两个举动都是同种类的行为，是不是时空紧密下所为？是啊，同一间房子嘛，对不对？然后密集的时间地点，外观上看起来。是对于什么 你宅了一个轻功住宅的窃盗，是对于他被害人的轻功住宅窃盗是同一件事情，没有错。可是侵害是个法益啊。通常我们会说，同一间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属于同一个人所持有的，没有错。但是也有可能那个房子里面的东西是数个人共同持有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吧？对啊，数个人共同持有，就是说，是有可能夫妻分别财产制，所以有的部分是妈妈持有的，部分是爸爸持有的，不管，对啊，所以有可能是共同持有的情况，也有可能他所持有的成分比例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有人持有比较多，有人持有比较少。那财产权的侵害，财产法益的侵害，是看你侵害的监督权的个数去认定的，是看你侵害的监督权的个数去认定的。如果说呢，一个人有好几样东西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同一人的，那你还是只有侵害到一个单一的监督权，侵害单一的财产法益。可是这里这个案子里面，人家寄放哈利波特寄放的隐形斗篷跟那个青蛙子是属于什么不同人所有的，人家持有的也不同，监督权也不同，所以侵害了两个监督权，侵害两个监督，那就是侵害两个财产法益，侵害两个财产法益。那可是啊，没有关系啊。刚才那个数高入损法益的限制只有限制在什么高入损法益啊？财产法益是高入损法益吗？不是啊，所以它还是要满足什么自然行为但数的要求。所以假偷青花瓷又偷隐形斗篷这两个行为，基本上这两个举动基本上是所谓的行为单数关系，它是一行为，它是一行为。那一行为侵害几个法益啊？我刚才讲过，侵害两个法益是不同的财产监督权，所以要怎么样用五十五条产生竞合？用五十五条产生竞合。好。那回到第四页来，自然的行为单数有两种类型，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叫做所谓的接续犯。那接续犯，先跟大家做心理建设。接续犯自始至终只成立一个罪，它叫做单纯一罪，它只成立一个罪哦。接续犯只有实现一个构成要件，它只有实现一个构成要件。他没有所谓的其他构成要件，什么看起来要进门的问题，他接续犯只成立一个构成，只有实现一个构成，成立一个罪，成立单一一个罪，成立单一一个罪。第二种类型叫做所谓的接续行为。那什么叫做接续行为？接续行为就是非属自然的行为单数里面，你要件都判断完之后，非属接续犯，非属接续犯之外，剩下通通都叫做接续行为，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也就是说，自然的行为单数那四个要件你满足了，又不是侵害数高度损害的情况，那非属接续犯的情况，通通都叫做接续行为，通通都叫做接续行为。那哦，那所以有必要理清的是什么？是接续犯，接续犯的要件你要知道，接续犯要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接续犯，只成立单一的罪呢？如果是被判断是接续犯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法条竞合啊、想象竞合那些的问题了哦。再重复一次，对，如果接续犯它就只有单一的构成要件被实现。它不会有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问题。它的要件呢，在第四页的下半部，跟自然的行为单数前三个要件一模一样，都一样。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在第四个要件，自然的行为单数第四个要件是什么？外观上面看起来，第三看起来是一个同一个犯罪时间，对不对？那接续犯只要把这个要件替换掉，替换成什么？侵害一法益，侵害一法益，接续犯一定是侵害一法益，这个部分是没有争议的，侵害一法益。所以，如果你符合了自然的行为单数的前三个要件啊，出于一个意思决定，然后反复同种类的行为，这数个举动之间有所谓的时空紧密上面的关联性的话，第四个要件把它改成又是侵害单一同一个法益，侵害同一个法益，这个时候就叫接续犯，这叫接续犯。接续犯的特色就是只有实现一个构成要件，像刚才那个叮叮打巴掌的案子，打五个巴掌嘛，对不对？前三个要件都满足了嘛，没有问题。第四个要件是不是侵害同一个人的法，同一个法益？是啊，就是一个被害人的被打的那个人的身体法益嘛，是同一个人的、啊。所以叮叮打巴掌是接续犯，是接续犯，那只是接续犯。那我刚才讲过，如果被评价为接续犯的话，只有成立单一犯罪，那就是什么伤害罪，277条伤害罪，不会有所谓的法条竞合跟想要竞合，后续那些利益扣关代级，对，后面都不会有这些问题。好，这个是接续犯。那如果是符合自然的行为单数的情况，但是不符合接续犯的情况，剩下就叫做所谓的接续行为。接续行为是考试上面比较重要的，是考试上面比较重要的，比较常考的。像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豪宅抢那个哈利波特的斗篷，窃盗哈利波特的斗篷的例子，就是接续行为啊？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是接续犯？因为侵害了两个财产法益，侵害两个财产法益，两个是破坏了两个财产监督权，对 ，OK， 所以他顶多是接续行为，侵害数法益，然后想象竞合。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被评价为接续行为，然后侵害诉法益，那个诉法益又不是高度损法益情况，通常都是用55条想象竞合，通常都是用55条，因为它是行为单数嘛，它是行为单数，然后也侵害诉法益，所以都是想象竞合，只是它叫做接续行为，它不叫做接续犯，它就不叫，因为它不是侵害法益。下面有一个考题是这个第5页上面这个考题，我们把这个考题考就下课。他说，知道鲁哥勒鼠案有鲁人勒鼠吗？那我如果不想掳人的话，我可以掳人家的鸽子啊，然后恐吓人家说你的鸽子在我手上，如果你还想要你的鸽子的话，就拿钱来换你的鸽子，或者把它全部夭折掉这样子。题目大概是这样简化，大概是这样简化。所以甲乙丙三个人呢，在空地上面架设了捕鸽子的网具，然后在那个四足练习飞行的时候呢，就捕架设那个网子，然后就把那个鸽子把一只把它抓起来。对，可是他不是一次抓完，他是4天4次上山丘取鸽子。对，告诉你是4天4次上山丘去取鸽子哦。那取到了多少鸽子呢？有3位四组的鸽子被抓走了。A 的鸽子有10只 ，B 有15只 ，C 有8只，看起来真的混淆。对，然后抓到3个鸽子之后呢，甲干嘛？就依照鸽子上面都有脚环，上面有电话号码嘛，我是不知道，我没有放过鸽子。对，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呢，拨打给那些四组。播 A 播一次 ，B 播3次 ，C 播2次，告诉3个人说：“你鸽子在我手上，如果你要拿回来的话，就到我指定的账户里面去汇钱，不然就看不到你鸽子啦。”所以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后面还强调说鸽子会遭杀掉，扭伤脖子、翅膀。这个老师还蛮好笑，对他应该是有某种想象图，对啊，告诉你这样子哦。那这是截录了，后面还有一些事情。不过在我们这里，大家去想一想哦，4天4次上山取鸽子。然后拿到好多人的鸽子，然后又打电话，打1次、2次、3次，那要怎么样竞合啊？假设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什么？架设鸽子、架设网子捕捉人家鸽子，是涉及到什么犯罪啊？你们觉得？架设网子捕捉人家鸽子，当然是320条窃盗罪啊，对不对？窃盗罪。那后面那个嘞，打电话给人家说，如果你要你鸽子的话，就把钱汇给我，不然就看不到你鸽子了，这叫什么？恐吓。取材啊，346条恐吓取材罪，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所涉及到两部分犯罪事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来看320条窃盗罪部分要怎么处理。窃盗罪的部分，他做了好几个举动，他分4天4次上山取鸽子，对不对？4天4次上山取鸽子，然后架设鸽子捕网，架设网子捕捉鸽子。这里显然是要考虑什么？这是自然异类行为吗？不是啊，因为它不是好几个举动，所以不是自然意识行为，那顶多有可能是什么自然的行为单数嘛，对不对？自然行为单数它有要件的啊，它是不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是啊，我就是要捕捉你们这些人的鸽子嘛，对不对？第二个是不是反复同床的人行为？是啊，都是用架设网子然后捕鸽子这样的窃盗行为，是不是时空紧密性？这个有没有时空紧密性？这个可能要你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啊，因为你说4天4次。他如果4天4次是一天只去一次的话，那个时空紧密性可能就会被切断掉，对吧？时空紧密性可能就会被切断掉。可是如果4天4次，15分钟都上山一次，15分钟都上山一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时空紧密性还是可以肯定的，还是肯定，因为同个山丘嘛，还是可以肯定的。对，那如果说我们先来采肯定的见解好了，对，4天4次看起来还蛮密集的，对。然后呢，外观上面呢，它侵害了有几个法益？3个法益。为什么3个法益？因为我刚才讲过啦。财产法益侵害是以什么监督权？对，财务监督权。虽然说 A 的鸽子10只 ，B 15只 ，C 8只，你不是说侵害法益就是10+15+8，不是这个样子。因为10只鸽子是统属于 A 所有的，所以你侵害10只鸽子，抓10只鸽子等于侵害了 A 的单一的财产监督权，所以其实在里面有一个法益。那 B 的15只呢，不是15个法益，因为这15只都是 B 的，所以只有侵害 B 的单一的财产监督权。那 C 的部分以此类推，所以是侵害了 A、B、C 3个人对他们各自所有的各自的财产监督权，所以是侵害3个法益，是侵害三个法益。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侵害什么数法益。那这个财产法益是高度数人法益吗？不是啊，所以它是什么接续行为侵害数法益，它是接续行为，那满足。自然的行为单数的要件，可是他又不是侵害一法益，所以他不是接续犯，他不是接续犯哦，因为接续犯是侵害一法益，他是侵害数法益，所以是接续行为侵害数法益，那怎么处理？55条想象竞合，55条想象竞合，就这样去处理它。那346条的部分一样啊，恐吓取财罪也是财产的利益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以此类推，对，就以此类推，所以这是属于接续行为侵害数法益的情况，这不是接续犯，要55条想象竞合。那我们看第六页呢，就反过来啊。第六页是所谓的侵害数个高度损法益的情况哦。 这什么意思呢？大家先看这个九十二年律师的考题，这个案子其实是实务上面真实发生的一个判决，然后这一年考试把它拿出来考，是很有名的，叫做大陆客被推落下海的案子，大陆客被推落下海的案子。总之，我把事实简化，就是有好几个大陆客，他就偷渡来台湾，坐渔船偷渡来台湾，结果在岸上被海巡署发现，就是举疑人啊，那就被他们发现，然后呢，上面去抓人啊，说抓偷渡客，就这个船长呢，他不但是自己跑掉就算了，他还把那些船上的大陆客全部都把推落到海里面去，一个推一个。那大陆客，那些大陆女子看到有人要推他下海，他就非常紧张啊，就怎么样，就是鸟兽散嘛，对不对？避免被推下海里面。所以他推的方式，他不是一个接一个推下去，不是这么容易。他是什么？先追大陆女子 A， 啊 ，A 跑得很快，就追不到，就说啊，算了，看到 B 在旁边，啊，推 B 好了，就把他推下去了。所以 B 就很顺，就先被推下去。然后看到 B 推完之后呢，就开始再追 C， 那 C 呢跑得比较慢一点，就被推下去了。那回头再过来追那个 A， 因为 A 跑太快，他就一开始追不到。可是后来大家都被推完了，就是在那 A 啊，最后再把 A 推下去。这样推人是这样推法的，他不是说我先推 A， 然后再推 B， 然后再推 C， 这样有顺序，这样有次序推下来，他是乱推。所谓的乱推就是你没有办法分先后的推。对，结果我们的这个判决在这九三台上4429，他说什么？他说一行为啊，触犯数罪名啊，不以单一动作触犯数罪名为限。如果是基于同一个犯意多次的动作，合为一个行为，然后触犯数罪名也包括在内哦。好了，那所谓的多数动作必须。这个重点来了，同时同地同次实施，无从分别先后，时刻相当才可以算是一行为。他告诉你，同时同地同次，而且重点是无从分别先后。如果说对于另外的犯罪呢，临时起意呢，然后行为不只有一个，基于概括翻译又可以分先后，这个跟前面当然有差，前面是不可以分先后，就不是想要进行的范围，就要数罪并罚。简单讲是这样。那时候上诉人呢，基于同一个杀人不确定犯意。这是处于一个意思决定，吆喝大陆女子自己跳，不然就把你推下去，或是呢，即使那个船让它落下去，因为抓不住就落下去了，就是多数动作合为一个行为，触犯六个杀人既遂，七个杀人未遂，所以有好几个人，有十几个人这样子。多数动作呢，同时同地同次实施，无从分别先后。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它不是一个一个接一个推，所以是无从分别先后。这个时候要论以想象性的犯，因为他说。二审的时候，在高院他的辩论想要进而犯，他说呢，高院适用法则是对的，对，一直都没有错，所以他也认为说要适用想要进而犯。所以如果是无从先后的杀人行为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论想要进而犯。而、啊、如果是可以分先后，像什么有次序的推，先推了 A 再推 B 再推 C， 这个时候他就说就不是想要进而，这是连续犯，在旧法底下叫连续犯，新法修正之后就是数罪并罚。所以这个判决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哎，如果你是用刚才的通说的话，这个案子是这样处理吗？不是啊，为什么？没有错，它是基于一个意思决定，反复同种类的推落下来的杀人行为，时空也很有紧密性。但是这个是侵害数高度属人法益，不是吗？侵害数高度属人法益可以论行为单数吗？不行啊，你要怎么样？论行为复数数罪并罚才对啊。所以学术上面对他的批评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你不要忘记了，它是推落下来，是侵害数的生命法益，是高度属人法益，应该是要论以行为复数数罪并罚的。不能够像最高法院这边所说的论行为单数去想象竞合，而且从他的文字上面看起来好像说，哦，如果你可以分先后的话，就是数罪并罚；而、啊、不能分先后，就是想竞合。所以看起来推演的方式很重要哦，不是吗？如果他有看过这个判决的话，我就不要一个接一个推嘛，我先乱追有没有？就乱追，然后比较衰的一个人就被我追到，就推下去，之后呢再。也不要马上就再推另外一个人，再追另外一个人，然后也故意追不到，然后再推另外一个人，对，这样乱追，这样如果是乱追的话，我就变想象竞合啦。反正同一套船上面玩追追乐子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变想象竞合哎、欸，对啊，这就显然的会，竟然会因为说我追的方式推落下来的方式不一样，那会导致结果不一样，一个是想象竞合，数罪比较差很多，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最高法院可以值得批评的地方。可是要注意，这个实务见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判决。这个案子也是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好，那今天就上到这边，下礼拜从构成要件行为单数开始。 拜拜。